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3日周二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二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叶谦这首歌呢得长达7分钟 啊，没有，这首也就5分钟啊，这首顶多也就5分钟。 不会吧？刚才我觉得都听了2-3分钟了，我再一看还有3分多呢。 是吗？ 对，你看呢？ 我记得这首 应该。 没有，这首歌你肯定，你要跟我打赌的话，你肯定输，因为这首歌顶多5分20秒。 我跟你打赌 啊，你关了以后你看看。 我不跟你打赌。 他这个人现在时间观念已经非常紧迫了啊，可见他这个岁数一大，他确实是过了2分钟、3分钟，他就觉得过了5分钟。 那现在争分夺秒， 对， 这今年的男左女右直播就剩倒数2期节目了， 没错， 对吧？相当之珍贵。 所以呢，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我也特别让老嘉宾独自亮相，因为明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合照嘛。那今天呢，也定格在这个鸡年的尾声哈。 对， 老嘉宾， 明天晚上咱们谁来一个、那个谁过来给我们照一个那个合家欢啊？ 别 全家福啊！ 不用， 我啊， 我有自拍杆，好吧？ 孩子们呀、 啊，自拍杆啊！不求人。今天晚上的红人也到了1511红，我觉得快过年了，大家的这个状态都非常的轻松啊，因为所有单位几乎呢都是工作节奏啊、强度啊，全部都是放慢，甚至说有单位明天就是已经让员工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北京市最堵的地方，我今天开车去平 汤，相当顺利， 平汤就到了。 对，我今天晚上呢也是跟小伙伴破例的这个。吃了一顿饭哈，因为以往呢在直播的时候啊，对，我今天我跟你讲哈，我去火锅店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我的衣服我不用找， 对，哎，我为了 让我的衣服， 我为了帮 我 旁边那个 给我使劲的加味儿啊，加了重重的味道， 给你泡锅里， 也让他体会一下啊，对吧？哎，我今天这火锅店真的不错哈， 挺好挺好， 我很爱的一家，所以呢，小伙伴们红红火火的在一起聚餐啊，举杯呢也送别鸡年，因为。说实话，明天2月14号，还能在一起聚的朋友不多了， 是， 真的，所以 那个 珍惜啊， 毛衣吸味啊，你是可以跟我用这招的啊，但是你那个假头套什么的，你就别让人家再熏了，你说你晚上回去自己洗起来，摘下来自己洗起来不好，就是不容易，不方便。 我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戴假头套了啊？ 还有那个啊，真的啊，这是。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已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那一个人。 尤其是明天2月14号，估计将会是放大爱这件事情，讴歌爱这件事情，对吧？ 但这个如此清静的一个2月14号在北京真是少见。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我比如说你要去什么花店呀、花市啊、或者是去什么那个某某街呀、什么的，这个都要排队啊，都要预定啊，都要在那儿挤啊，等着这个 是 排队停车都得。 但是、 现在还好，现在我估计就是 在我们中国人啊、传统的过年啊、大年除夕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记得的是明天是腊月29， 对， 该贴对联了，对吧？ 对， 家里的这个过年的筹备工作应该是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了，所以这个2月14号，哎呀，意思意思得了，发个红包，对吧？ 明天 这个点个小歌啊， 最关键呢还是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春节的之前准备最后一天准备工作做好啊。 是，其他人呢都，就包括花店的工作人员也都回家过年了， 对他们 这钱宁可不挣了， 他们也知道这个今年的这个2月14号是比较特殊， 对，和这个除夕挨得太近了，所以我国的这个节日呢一定是要首当其冲的哈、其他的呢就先靠边站了哈。就包括有些听友说，哎，我都忘了明天是2月14号 了。对了对了，没错， 这也就对了。 你这就是现在普遍的个大家这个不再关心这个事情的源头啊。 对，包括今天晚上我们小伙伴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一起所聊的也是，哎呀，我们要这个告别今年了哈，这个为今年的所有的收获啊、遗憾啊，我们都干一杯。 嗯，干了 一杯汽水，咣咣咣咣喝完了、 不是火锅汤啊。哇，这我都觉得你 烫嘴，好不好？ 你这个味儿应该晾凉了喝的嘛。 我也发现啊，今天这个火锅味儿真的是窜头，对不对？ 嗯， 你多少年前，不，你几乎每年啊，你都给我整几次这样的味儿。 哎、那说明我那个店也差不了。 今天呢，我之所以可以吃火锅，就是因为路面状况非常好，对吧？就是可以到那家离我们这个工作单位稍微远那么一点点的地方。但我跟你发现，我倒跟你说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怎么着了？ 就是为了因为我的晚上直播嘛，所以我们5:30半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对吧？ 那时候人家刚好上班嘛，刚刚开始上班。 No, 你知道一种什么情况吗？居然没有位置， 不给你啊！ 因为有很多单位今天下午就已经提早下班了 啊， 没有位置，我还要拿号，我等了半天。真的直到快6点钟的时候才吃上。 你是说你们去的那家店里边都好多人下班了是吗？ 不是，是因为其他的单位的朋友， 人伺候， 不是不是、是其他单位的朋友都提早下班了，可以和自己的好友们相聚啊。因为确实明天将会有，应该是差不多最后一批要离开北京过年的人、对吧？除非是在除夕坐飞机回去的朋友，剩下很多人坐火车啊、坐汽车的，大概都会是2月14号明天要启程了。 对， 所以今天呢，真的是大家在一起的这个鸡年的告别宴了。 嗯， 彼此呢就会吃点喜欢的哈，口味重的， 哎呀， 气氛好的。 说实话啊，我说一句实话，我才知道你以前多赚便宜。既没吃火锅，也没把自己熏上这一身的味儿，还能在直播的时候闻见这阵阵飘香。 谁要闻？我跟你讲哦， 哎呦我天哪！ 自己吃着香，别人到直播间的时候闻着真不香。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说句公道话，我闻着现在你这味儿，我觉得我赚便宜。 我这家火锅店可好吃了， 我那比你还好呢，所以才比你这还 强。 Duran Duran Being Fellow 被跟踪了啊。在美国当然了，他没那么文绉绉。 狗仔队啊 ，We being fellow 不是这样，他可能不会说英国人这么文绉绉的 We being fellow， 不会这样的。他会 get company， 是一句这样啊。我没有同行者了，我没有同伴了，因为他发现后面有人追他嘛，经常在大片里你能听到吗 ？We got company。这种意思啊。 哦，用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把快过年的哈这种人的心里边那种喜悦感哈， 对， 那种 谁着急追随你也是可以用这句话We been followed， 追的人太多也不好， 追随啊，拥趸 一个个的拒绝，哎呀很复杂的。甲乙丙丁不是我这位听友真的是太久没有回来了，他说丽我是914红，我今天来探亲来了，十年老粉儿来签到。 我以为十年老窗呢，吓死我！ 十年老粉儿，突然发现，哎呀，真的有两年多没有听到了。如今，你的最爱说那句话、，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回来喽！ 那是带着奥地利腔的那个施瓦辛格，当年在Terminator 最著名的一句话，酷酷的望着那个警察局的那个门框和窗框看了一下，计算了一下，待会儿我可以开车整个把你们警局撞翻。然后他就跟那个前台的那个警察说 ：“I'll be back。” 今天呢，他回来了，一听我们还都在这里，感觉很好，有点像回家一样。始终有人在家里等着回去。2018，新春快乐！好的，今天和明天呢我们都将直播，在春节期间呢从除夕开始一直到初六都没有男左女右，也没有爱得更久点了，会有我们整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统一为大家安排的新春的贺岁节目，肯定比我们节目更精彩的。 是、那都是叮滴的当叮滴的当当当当当当， 相声大集锦啊、小品大集锦 啊 都是张灯结彩的那种感觉， 对，各种大集锦啊、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一次性听个够了。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目前还没有挑选出来，请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还有这个120+的任务，尤其今天晚上呢还是叶谦一人啊，瞪着眼睛， 我瞪着眼镜呢，那是 反正就是很像老教授啊登场，所以对120+这件事情呢还是一个挑战。 你们看着我的眼睛，你们要好好听节目哦，要好好听讲。 真的很像老师， 是吧？到这岁数了，到这岁数了，都想为人师表一下，但是我不敢。 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微风缓缓落，吹来你我相依偎，爱的目光如此的热烈。这份爱就像是在燃烧的火堆，炽热的火焰如同盛开的玫瑰，不管白天黑夜继续的沉醉。 真随你的眼神，就像流浪者的河水流进。 预测啊，明天会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这首歌呢当成一首告白的歌曲送给自己所爱的人，它的名字叫做9420。 好，用一个小数字开始玩起了示爱节目啊，玩起了示爱游戏。 9420， 就是爱着你。 对，没跑啊，就这么回事儿。 就是爱你了。那那个，你要是送给很多人的话呢，怎么办？一花三送，梅花三弄， 有那么傻的人吗？在2月14号要干这样的事情？ 谁知道？这哎，我跟你说，就是天下没有就是你不可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不可能 会群发了， 就哎对，就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往往你就是来一则小新闻，告诉你这个笑话闹出来了，有人怎么怎么样了啊？ 那得多不走心，多不真诚啊！这个对一个人的表白，可能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但至少应该是走心的、真诚的，对吧？22:23了，我们上半时段不，第一时段呢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呢，我还没有挑选出更为合适的红人。话说你也知道，这个鸡年尾声了，也是限量版的两个红人了哈。 嗯， 这能不能有一些沉寂很久的老听友啊？能不能再男左女右？下一个12年，不可能再和你相逢的鸡年哈。 对对对， 珍惜此刻啊。给男左女右，给自己一个机会。 哎，咱们能抡到哪年都不知道呢哈，但是今年我们是不敢想。 能不能换个动词儿啊？ 抡到， 能不能做到哪一年哈？ 嗯， 或者是播到哪一年，主持到哪一年？ 抡到麦呢？ 真的，一切都是不知道的。当然，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安排，在合理的时间到来，同时也在非常适合的时间离去。 对， 对吧 ？Strictly that down。来自 Len Payne。 Girl, I love it when your body grinds on me. Oh, yeah. 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crown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Oh, that down, bro.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ou know that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yeah, you swept me off my feet. You know that I don't need no money when your love is beside me. Yeah, you opened up my heart and then you threw away the key. Girl, now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you don't care about where I've been.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1D, now I'm not free. People want me for one thing, that's not me. I'm not changing the way that I used to be. I just wanna have fun and get rowdy. On coke and Bacardi, sipping lightly. When I walk inside the party, girls on me. F1 type Ferrari, 6-speed. Girl, I love it when your body grinds on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on, strip that down for me.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 round 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bro.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bro.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 Strip that down, bro. Love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She gon' strip it down for a thug, yeah. Word around town, she got the buzz, yeah. 5 shots in, she in love now. I promise when we pull up, shut the club down. I took her from a man, don't nobody know. If you bout to steal, better drive slow. She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with my eyes closed. Anything goes down with the honcho.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baby. 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owd, but only you can dance with me. So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swing that.For me, baby,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the music's loud, but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and strip that down for me. Yeah, yeah, yeah, yeah. Don't say nothing, girl. Strip that down for me. Strip it down. Yeah, yeah, yeah, yeah. All I want, girl, is strip that down.

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3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嘉宾工作男左野千，周二的晚上好。 是的，明天晚上再直播一期节目之后呢，我们就将迎来2018年的除夕啊，到时候呢，男左女右就将暂时啊停止播出了，所以请珍惜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红人呢，终于在刚刚的这个资讯过程当中呢，挑选出来了啊，挑选出来了啊。 还好在第二时段就有红人，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这两天大家也都知道，在北京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少了。 这位朋友的头像是当年的王祖贤 啊，王祖贤都是那些浓眉美女啊，这种粗眉美女，你看有王祖贤，有巩俐是吧？还有谁来着？那就有很多那种浓眉大眼的美女。 而且不是现在的这种，就是经过了眉装饰的哈，而是纯天然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就是这位叫做 Cacus， 他第一时段的 Cacus， 他第一时段呢就来求红了。 嗯， 我以为会不会有些人跟他竞争啊，形成两方这个互相争抢局面啊。哼，我乐观了啊，我幻想了，我幼稚了，天真了，没有。所以还是只能让他来担当了哈。 行， 我今天晚上120加的任务估计会很快完成哈。目前已经102了，所以您讲冷笑话的时候，请不要带压力啊。 嗯，不，我还以为不要带什么带鸭子这个 压力 啊、压力。哎，怎么办呢？又不许带鸭子，又不许带韩立的。 什么？ 不许带压力。好，我想想啊，要不说再过那么不到一小时，咱们就要进入2月14号，是吧？2月14号，有的时候呢，就有那些上了岁数的，比如说像我这类人吧，或者比我还要老的那类人群吧，看不惯的这类人群吧，就是公然在这个微信微博里，就是呼吁啊，也可能是恳求啊，就说你们明天又要到了。晒谁男朋友有钱，晒谁男朋友帅，晒谁男朋友送的什么东西贵重，送的鲜花多么的鲜艳好看了，又到这日子了。我求你哈，明天你们要发这些之前把我屏蔽掉，不要让我看你朋友圈，哪怕就这一天，2月14号屏蔽我一天，不要让我看你朋友圈，我受不了这刺激。对，他们这一番话让我想起在去年2月14号，好像我看见这么一条啊，说一个女生啊，就在那天的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在微信里面的一个啊微博里一签名是这样写到的，签名的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并不是因为你开着兰博基尼住着海边别墅，而是那天阳光正好，你穿着一件我喜欢的白衬衫，对，爱情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又过了几天啊，这2月13号过了，应该是差不多一周左右吧。哎，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会有四种感觉。一，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做自己，甚至变成更好的自己。感情中最难得的就是你可以一边去爱一边做自己，而不是为了对方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为了爱情失去了自由。我有个朋友，男友是个控制狂，跟男友在一起之前他打扮时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薪资也不错，休息日呢时常看他约朋友去精致的餐厅吃饭，小半年会有一场旅行。跟男友在一起之后，男友不喜欢他时常出去，于是他就拒绝了很多闺蜜的邀请。男友不喜欢他穿着太前卫，于是他就戒掉了高跟鞋、连衣裙，换成了运动鞋、卫衣。最后他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男友，爱情是有了，但快乐却少了。我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不是一味地限制你做自己，他会允许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你快乐，他也会同样的感受到快乐。一味地束缚感情，他爱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二，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不再靠手机寻求安全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坐在你的面前，你却在玩手机。手机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通讯距离，却也拉开了每个人的情感距离。有了手机之后，很多人就懒得费尽心思地想着恋爱独处时究竟能做些什么。 Kiki 的男友就是个手机控，约会的时候他总是拿着手机，就连吃饭看电影的时候也总是拿出手机看。 Kiki 说，真的觉得她的男朋友把手机当成了灵魂伴侣。如果情侣之间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只是玩手机的话，那么长此以往，这样的感情难免会有厌倦的一天。什么是最好的感情？我想就是恋爱后我的手机一天只用10%的电。三，为他付出多少都不会觉得心疼，因为我知道他也会这样为我。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感情付出的人，心里一定都是装着满满的安全感。付出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付出，一种是被动付出。主动付出的人心里装着满满的安全感，在为感情付出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去做的，因为他知道对方也会同样对自己好。而被动付出的人通常是希望对方能够对自己好，所以才去付出的。这样的付出往往期望太大，伴随的失望也会很多。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身心态的差距。两个人在一起全看我们愿意为对方牺牲和改变多少。爱情需要的是两个人同步的爱，而不是一个人徒劳的爱。第四种感觉，你说过这辈子只爱自己，但是和他在一起之后你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被对方许多自己所没有的个性所吸引，比如你是个内向的人，那么你会喜欢他的幽默开朗；比如你是个神经大条不拘小节的人，那么你可能会喜欢他的细心。但是相处久了之后，最后让你厌恶的好像也是当初那些他所吸引你的地方。因为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但是真正能够陪你到老的是跟你相似的人。相似代表着你们的三观是相似的。记得在《生活大爆炸》中谢耳朵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穷尽一生寻找一个人共度一生，这件事我一直无法理解，或许是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找的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如果那个人给你的乐趣能够跟你自己给自己的乐趣一样多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总结起来，很多人单身的原因都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可现实是，你遇到过很多人，错过了很多人，因为遇到的一个合适的人本来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感情不是着急就会出现的，需要耐心的等待。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相处不累。你不需要去琢磨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也不用一直不停地问自己他到底爱不爱我。你不会患得患失，也不会担心他哪天会消失。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如果一段感情没有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的话，那你就是爱错了人。如果遇到了能够给你以上几种感觉的人的话，那么希望你在幸福的长流中能一直幸福下去。明天就是2月14号了，谨以此文祝福天下的男左女右都能够遇到对的人。 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你是那么真啊，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啊，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和你数着星啊，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是那么真啊，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啊，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和你数着星啊，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 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 希望你也真心相对。 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在今天晚上我读这篇的文章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我旁边这位即将做两个孩子的父亲，完全不听。 我还是有一些句式我听进去的啊。 我都看了，我余光扫了你了。 你看，你比如说，对一个你心爱的， 这个话题不要再继续了啊。 你上心的人，你对他是不会有就是舍不得的。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我在想 什么舍不得的？ 什么舍不得？就是无论你是精力、财力还是物力，你对于一个你心爱的人，你肯定都是不会说吝啬的嘛，对吗？你因为你要照顾他，要使他生活得更好。那我当然自然而然就想到我的家人了，我肯定是因为这个我才注意你这句话的呀，我还是注意。 我说的是四种感觉， 对、啊、 你告诉我这是其中的哪个感觉吗？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爱人的感觉，但是这我不是爱，是不是只有爱情现在？所以呢，我还有很多就是孩子嘛，就所以还有亲情，还有家庭，所以 知道了你很幸福的啦。 对，所以我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我想你这个论点是对的。 对，这个四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很对的哈。 嗯，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一位很幸福的红人，他就跟我们说了，哎，韩姐 啊，怎么着， 我有喜欢的人也有喜欢我的人，我啊相互喜欢的感觉真的很好嘞，我很喜欢你刚才读的，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总有一个合适的人在等你。 哎，一旦出现， 两个人最好的感觉真的就是相处不累， 是， 就是不要累， 互相扶持，一下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半身不遂的感觉。 不 啊，然后另外一半他左半身啊，你右半身，你们俩忽然就是互相要扶持着走下半辈子，那就是，哎，你们俩一块全身不遂啊，走完下半辈子。 我倒觉得是两个人人家说三观一致，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吻合哈，而是比如说你喜欢吃麻辣火锅，我吃清汤的，你也能接受，对吧？ 嗯， 就是咱们之间能够在这个各自喜欢的领域达成一致。 我爸我妈就吃不到一块儿去。我记得我爸吃羊肉，吃羊排，然后那时候因为八几年他这个副食的也是并不是那么丰富，所以弄个羊蝎子这还挺珍贵的呢啊，弄个羊骨头什么炖汤，结果我妈把那锅都扔了。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味儿的话，我这个厨房我基本上我都想扔了它，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这两口子也活了一辈子。 对，我爸爸不吃葱蒜，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在做饭的时候相当的苦恼哈。不仅不吃葱蒜，而且不是洋葱、蒜苔、蒜苗，就是这些和这个葱系有关的都不吃， 是吗？ 你说这家里怎么炝锅，怎么做饭？确实，我觉得现在 弄点怎么说呢？你弄点海南香叶，弄点十三香， 哎， 我往那锅里扔， 炒个土豆丝儿啊！你告诉我加这成 功？你这怎么办呀、啊？你说你 真的，其实 清炒土豆丝，清炒 很难哈。除非我觉得就是纯吃沙拉什么的，那也会有时候洋葱丝儿啊、 哎， 对吧？ 你跟你老爹说，我不小心割今天炒菜，我割的是蒜油。 他们不吃的人是特别敏感的， 花椒油 特别敏感， 那就没招了。你 就像不吃香菜的人，你这里边曾经混杂过，他都能闻出来哈。好了，22:57了，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继续今天晚上的 NZNY， 也继续欢迎我们的红人还有其他小伙伴们留在 NZNY， 一会儿见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 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笑容红静静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向往，坚定信仰，点燃千年不变的梦想。 2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3日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欢迎来到2月13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幸福红人， CA Cuts 或者叫他 Cat Cuts、啊。 对，这不是一个单词哈。今天晚上我们也想来就是听听啊他和大家在一起互动的声音。作为红人呢，就是在外场帮我们料理一下场子啊，给大家这个不常回来的老听友们啊带来一些。此节目虽然已经10年半了，但是还有人气啊。 你看有 假笑啊， 对，还有口气儿的那个 啊，对对对，尚有一息啊、残喘啊。今天呢是2月13日，也是腊月28了，明天就是腊月29了。这意味着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咱们先听一首稍微慢热一些的歌曲了，该啊。这首歌曲啊、来自 Harry Styles，《Sign of the Times》。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They never let me be m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the bullet? The bullet. They never let me be m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the bullet? 这样多么快乐，还是不可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爱情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 来自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是因为这个他的歌里第一句话哈，我怎么也睡不着，就是今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这个马上就要放假了，心里很激动。哎，还有明天就是2月14号了，心里很激动。 其实每每到这个时候吧，我发现往年我都是这样，终于到了放假的时候可以大闹一场大喝一场什么的。哎，到了30号我发现我既没有喝大，我也没有熬夜，我比平常甚至睡得还要早一些。 没人陪你做这些事儿去了？ 不是，这外面热闹着呢，然后家人热闹着呢。可是 你怎么了？ 我就是特别奇怪，每到了一个什么重大的，大家都应该就是欢聚一堂，哎，我反倒沉静下来，就比往常还规律一些。我第二天起来，我还跟那个我媳说呢，我说你看，我这多久没在11点之前睡觉？我居然在30的时候，我11点之前睡。你给没给老人家守岁啊之类的？我还得问他，你知道吧？这是往年就是经常的习惯， 反常啊？ 不是反常，这其实可能是一种心到了一定的这个热闹地步吧。他不是用行动去热闹，他其实他是心在够了，热闹完了就完了。 那您之前都不用去畅想那些，对吧？ 对， 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如常啊，一切都不用那么的天翻地覆啊，惊天地啊等等等等，而是顺其自然， 对 对吧？ 做个好孩子。 到岁数了，好，23点11分。有些朋友啊真的有点激动，包括今天晚上做红人这位，他曾经的名字叫七七，他现在改名了，而且呢也跟我们说，我就叫莹儿，莹儿，你们叫我莹儿好吗？我是红人莹儿。 行，莹儿啊。 我 他叫莹儿。 莹儿， 这莹儿，哎，照我们北京话，这个莹儿跟妞是一个，那感觉就是说妞儿，我们不会这么叫。 哦，啊， 莹儿这个太文绉了，我们就直接莹儿， 哦， 是吧？ 他说我断断续续听了4年了，然后呢大转折。 嗯， 丽姐， 嗯， 我还是很喜欢你 啊。你之前没喜欢吗？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不喜欢了，你知道吧？ 她是个女生啊，这种感觉好像我们常常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虐我千百遍，然后我还是待你如初恋哈。 嗯， 就有一种广播也好，男左女右也好，在我的生命中其实给过我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哈，但是我依然还会很爱你。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转折的领会。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当中，这位1996年3月8号出生的双鱼女，她关注了33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屋檐。我们再来看看她第一个关注的哈，她关注的人真的不是很多。 今天韩丽真惨 啊， 自己得跑到人，幸亏人家这个开的局不多，你一下就能看到，要不然今天韩丽左找右找找不着红人发的那个搂卡，所以就是 小隋没做呀， 因为小隋人家也得放假 啊。小隋， 对呀， 啊，哦， 小隋人也不能365天，好家伙， 天天在岗位上。 今天韩丽惨了，自己去找人家照片找不着。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我， 好，

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来自尚雯婕翻唱的《亲密爱人》啊，在距离二月十四号还剩下最后的四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哈，把这种情绪营造出来啊。 对，然后今天的 Cat Cut 被这个随遇而安的男子还是没有遗漏下啊。我刚才刚说完随遇而安，这今儿可能 吓得赶紧从床上起来了。 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放松的这个一个，你多少天不来都没事的。 对 你 不要这样。 但是你这一下好变成我这催你赶活似的，结果随遇而安给人又抛出来了。今天这漂亮姑娘啊， 这小姐姐好漂亮的 姐儿，我现在呢。有点感觉啊，怀疑啊，他那头像可能不 是自己 啊，可能不是王祖贤，或者就算是王祖贤，他认为那是跟他很相像的一张照片， 哦、还真有点、 啊，因为他也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很漂亮的女孩。 哎呀，但是其他男听友呢，就不用起床来特意看一下他的形象了，嗯、因为在这个 LOCA 制作者的图片当中哈、啊，已经显现了他的男朋友、 啊，也不是男友，就是他的哥哥啊。 怎么不是？人家刚才都说了嘛，遇到了 对对 他喜欢的， 对对对， 也喜欢他的。你哎，你看，你听听，你听听， 是的， 你自己听听。 一个耳机听广播，我们现在用一个耳机听广播呢，一个耳机啊，就是等于说左耳朵是那个啊在听广播，右耳朵呢就跟男朋友在那儿煲电话粥。你反应得过来吗？我跟你说，你比如说你现在听见叶倩正在这左耳朵跟你说话，你右边你听男朋友跟你说话，你这怎么感觉呀、啊？ 我也在想哈、哦。 他说感觉自己好腻哈。 你刚才我还觉得这是在一台手机上完成的吗？后来发现不是，这应该是两台，对不对？嗯、你想一台手机上如果这个有电话声音的话，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广播的声音。 他那个可能是外扩，就是一个耳机、哦、不是，倒是耳机听广播，但是他那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在手机上的设备，他那个插在一个音响上。 你说这美女怎么都那么全能呢、 插在一个电脑上什么的，这个听着， 这个听着广播的功夫 就把男朋友也给这个 对啊 处理了哈。 那边手机跟男朋友正在说话呢。 哎呀， 哎，你男友知道现在你正在听广播然后跟他说话了， 他肯定会说不影响，不影响啊， 是 不影响，我们天天都打的。 对， 就今天晚上当红人嘛，这一会儿不打样打样的哈。 男友应该不敢提意见吧。 来看到了 MO 刘婷 MO 朋友 MO 刘婷 MO 啊，他发来的小纸条。 某某 不老不老， 刘婷不老，岁月是礼物，开心难过啊都爱听你俩节目，爱你们。 比心，嗯、 哦，你这句真突兀，都没人跟你一块嚷嚷。这首歌名字叫做《Alone》， 你看两台吧， 啊， 无人说了两台。 That was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There must be someone waiting. Who feels the way I do?Whoever you are Hello alone, alone, alone with a heart meant for you, alone. 哎呀呀，这个外国女歌手真的把这首歌唱的真的是，你说有点赖赖的感觉也好，或者说好享受，她自己在她的声音中都被自己给迷倒了。 Count Basie， 还有一个人叫做 Sarah Vaughan， 这两个人一起唱的，但是好像中间只有一个 Count Basie 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只有一个 Sarah 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谁唱的，是谁弹的，肯定有一人弹一人唱啊。这首歌呢对于明天来说不太吉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one Alone Alone、今天的红人说啊，其实我男友说什么我听不清， 没关系没关系，男朋友这一生的啊，他会说很多话的。这时段呢到尾声了啊，你可以让男朋友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我们听完这首歌第四时段见咯。 想起你重复着熟悉的场景，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却不会再停下脚步，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悄悄地把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将刮起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上午本市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到二级左右，能见度大于十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本市正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较大，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7，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监听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红人 CA Cat， 也可以管他叫银儿，也可以管他叫银儿，他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可漂亮可漂亮的，谈着恋爱的美女啊，一耳朵跟我们谈，一耳朵跟她男朋友谈的美女， 她自己都说怕明天男朋友如果上微博看到的话。就会知道他昨天晚上为什么那么常常听不清他说话了哈。 嗯， 看来两个人是彼此很有意思啊，在一起很有趣，然后又很信任彼此的，能够理解那些小趣味，你明白吧哈？ 也许男朋友也听，男朋友那边啊听着我们这耳朵跟你说啊，那耳朵跟他跟我们在这听， 都23:33了。 是， 虽然有的朋友明天可能真的单位非常好，已经开始放假了哈，但是家里的该洗洗的该涮涮的都弄完了吗？是吧，有朋友已经是开始问了，新衣服买好了吗？红包装好了吗？ 哎 啊，给家里买的年货都备齐了吗？ 嗯 啊，一想想这些事儿，你还有功夫听广播？ 这个以我的经验，不让家里给你备就算好事了，家里还你还给家里备啊。 Something cool， 一些很酷的事情，来自 June Chastity。 那过年你能空手回家呀？ 嗯， 你能？ 我戴手套。 It's so warm here in town, and the heat gets me down. Yes, I'd like something cool. My, it's nice to simply sit and rest a while.Now I know it's a shame I can't think of your name. I remember your smile. I don't ordinarily drink with strangers. I most usually drink alone. But you

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一切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我一切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 slowly. Another year. 23:48啊，今天晚上在第四十段哈，我们听到的歌曲，我发现女歌手偏多哈，然后我带来了刚刚听到的那个杨宗纬翻唱的《最爱》 啊，《最爱》是男歌手啊，剩下都是女歌手， 啊而且尤其你带来的歌呢，其实都带来一种很慵懒的感觉哈， 是 ，chill out， chill out， 那是肯定要慵懒。拥起来拦起来啊，大家轻松起来，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 对，大家辛辛苦苦在这个鸡年奋斗了那么久了哈，是时候好好的享受一下，真的是可以睡到自然醒，跟家人好好的团聚在一起啊，享受美味，享受美好时光的这样的非常愉快的假期生活了。 刚才来自 Marcus Kenzel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ike a Ghost 啊，像个小精灵般吧啊，这么翻译就是更好一点啊 ，Like a ghost。 嗯，虽然是第四十段了，但是我也希望哈，在迎接全新的一天，迎接腊月29啊，离除夕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刻，这个夜晚是应该有点小亮色的。尤其是对于很多明天就要从北京启程回家的朋友，真的要对你们说一声，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嗯， 早早回家，踏踏实实过新年， 笑一个吧。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直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值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染上色，先把一涂上喜欢的颜色，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叫在天里，这晴天吹到累了，头摘水果被蜜蜂给叮到跑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追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午后吉他在虫鸣中更清脆，哦哦，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全新的一天，腊月29的夜晚，在迎接一个有爱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刻，叶谦带来的歌曲呢，真的，虽然演唱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还是会让人听到希望，听到一种美好。 对，你可以听它里面唱的 Just my imagination， 只是我的幻觉。有的时候我也老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某种幻觉，就是说他的生命一在这个星球上，在你身边一吸纸，你就觉得啊，没了，这人就彻底是如灯灭这种。其实可能是一种幻觉，他还是在啊，他这个星石啊什么的，他都是灵魂，他人是不灭的嘛，所以他还是用歌声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空间里，这在歌唱着，拿着自己拿手的事情在怎么给大家这个奉献着。Just imagination， 来自 The Cranberries。 真的，因为听到刚刚这首歌，我也想在节目尾声的时候让情绪哈也是保持这种充满希望，不因为一些遗憾一些失去而觉得二月十四号的到来自己很悲伤，所以我要带来 SHE 的这首爱来过。爱还会再来的，爱还会返场呢。 想得挺美的。 晚安。 晚 安。因为我曾见过爱心真的盛开，